今天的 open 是方大同和王诗安的新歌《送海》，这是一首环保性质的公益单曲。方大同出生在夏威夷，对大海有很深的感情，写这首歌也是在呼吁大家保护海洋生态，珍惜海洋资源，共同守护这颗星球最鲜亮的蓝色。这样的歌可能传唱度不会太高，不过还是要为方大同的态度点赞。你可以转发到自己的微博和朋友圈，让更多人听见方大同这份心意。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，这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。这一节的歌跟公益有关，继续推荐的是青春不一样，是金志文为今年解放军征兵宣传片献唱的主题曲，抒情又励志。军营是有志青年的梦想剧场，来这儿锻造自己，你的青春从此与众不同。 在红红的山岗，我的行囊有收获新鲜的力量，热情每天都装满了胸膛，勇气同笑颜一起来飞扬，当坚强挂上成熟的脸庞，我的未来就变得无敌而宽广，要让青春流点泪，要让青春不一样，雨后的彩虹更美丽，更美丽，彩虹里有一个崭新的你，崭新 是军人的梦想剧场，运动场是运动员的梦想剧场。再过两个星期，第18届亚运会就要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开幕了。说起亚运会，总让人会想起那首《亚洲雄风》。直到现在，依旧会有人把这首歌当作是北京亚运会的主题曲。事实上，这只是一首宣传曲，但歌曲的传唱度非常高，风头盖过了真正的主题曲《燃烧吧火炬》。 时隔28年了，魏晨重新翻唱了《亚洲雄风》，为即将出征雅加达的中国代表团献上了鼓励和祝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魏晨这个版本是主打复刻概念，编曲最大限度还原了原版的风貌。会唱的朋友可以开大音量，现在一起唱。 我还有两个一， 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牛铃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 这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这一节我们听听王卫马，他们的新歌《飞越老人院》正在周日的排行榜节目中打榜，有听众在微博留言，希望多了解一下王卫马。我准备了两首歌，都是他们的代表作。需要强调的是，王卫马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兄弟俩，是一个乐队。哥哥叫王天柱，是主唱；弟弟叫王天一，负责和声、吉他和打击乐。哥俩都来自内蒙古的多伦县，打小喜欢马，所以取了王卫马这个名字。哥哥王天柱也改名叫王卫马。这个名字虽然拗口，但是很有意境，以梦卫马。王卫马就是来自草原的梦想家，来听他们在上个月推出的新歌《老屋的夏日草场》。 小屋一直都不理我，人们都说他傻。阿爸有牛羊和虾。 是草原上为数不多的牧民，他热爱草原，感谢草原的恩赐。小屋是老屋的儿子，总有一天他会像很多牧民一样离开阿坝，离开草原。当城市文明跟游牧文明产生冲突，越来越多的牧民选择离开草原进入城市，蓝天白云再也留不住他们，草原也不再是他们的天堂，这是定数，守也守不住。王卫马的音乐很写实，跟很多草原音乐人不同的是，他们从来不刻意强调自己的文化基因，只是偶尔在音乐里讲述一些草原上的故事。大部分作品都在讲都市里的百态人生。来听一首王卫马早期的歌，典型的三段叙事体，《永远的18岁》。

又到暑期档，央视大型科普节目《加油向未来》第三季再次出发，将在这个夏日为青少年种下科学的种子。节目延续前两季呈现大型科学实验的同时，推出中国首个无壳孵化小鸡实验和空间科学实验征集，着重培养青少年的好奇心。第三季节目赛制升级，经过前两轮录制的撒贝宁透露，这一季的赛制升级共有24位高手，11期节目以9+1+1的形式组成打擂台和王者争夺战，每期节目中有三轮 PK， 会有1对23和大反转场面出现，年龄最小的选手仅12岁，无论是从知识储备量还是分析推理能力都十分令人惊叹。第三季节目中将出现多个科学家体育类项目，节目的科学顾问曹泽贤老师在节目中将延续头脑担当的身份，为科学实验的原理提供既权威又生动的分析。该节目将于8月12号在央视一套首播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下班以后，明光见，明光等您到9点。明光家居，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。 对您的承诺，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哇，我有一了！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2个1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1元换购红利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！ 颠覆常规。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爱人是最美的风景，微笑、睫毛、裙角、发丝，每个细节都让你沉醉。这首轻快迷幻的中式电音来自菲菲的福来，福字代表了温柔，建议你戴上耳机听一听，温柔的感觉可能会更强烈。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这一节的主人公是菲菲，她是热爱昆曲古琴，也喜欢欧美音乐，作品既传统又现代，是中西合璧的产物。下一首歌的标题叫年，是按照夏秋冬春的顺序呈现出四季轮回中的闲适与平和。 山水间，园中园，花冉冉，草芊芊，夏雨寒，丝巾蓝，芭蕉无处艳阳天，秋风乱，暮缠绵，阡陌间，斜阳天，粼粼盘，素了然，彻夜将清欢思关。放下美安，煮酒送暖，何去双抚琴并边，离合聚散，每瓶小间，一时有缘两日还，阳春暗，桃花满，无知间，这纸鸢枝头烟，筹谋又是又一年。 菲菲来自成都，目前在捷克的布拉格定居。从成都到布拉格，她完成了对诗和远方的追寻。诗和远方代表了一种向往，菲菲有自己的理解，她写了一首歌，标题就叫《远方》。跟之前两首相比，这一首更写实，描述了很多人的生活状态，厌烦当下所拥有的，遥望所谓的诗和远方，却不曾发现最美的远方就在身边。菲菲想要告诉你，欣然接受当下的生活，这不是妥协，而是过尽千帆之后的领悟。 或者拽着不安，一点一点一点没有终点，大大步向前，或者装着时间，一天一天一天忘了起点，他呜呜流着泪，撇着嘴， 有一了，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零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西游记的故事家喻户晓，你知道还有南游记，另外还有东游记、北游记和另一部西游记，成书的时间都是在明代，四本小说合称为四游记，可以算作明代书商的一个营销手段，所以营销并不是一个现代概念，古时候就有了。当然我并不是跟你讲营销和小说，而是介绍一支叫做南游记的南京乐队，最近他们刚推出了乐队第一张专辑，刚才播放的就是专辑的同名标题曲《南游记》。 南游记的作品偏流行，我叫他们乐队版的薛之谦，有些情绪很相似。来听下一首《孤独的演说家》。 聚光灯下的我，听到掌声响过，偌大的舞台，短暂的沉默，害怕眼神交错，却又神情自若，拥有默契也是手足无措，总是在黎明追逐悲伤的晚霞，却忘记每个黑夜来临的代价。我是孤独演说家，戴着面具去表达，用演技去赢得所有的掌声与鲜花，摘去面具的挣扎，懦弱的像个笑话，独在黑暗里无处生还。脆弱，却总是很落魄，拉下的帷幕，撕扯的没落，坚强也曾来过，勇敢也曾听说，用伤口去划破麻木的我，总想在风中驱散遍野的黄沙，却忽略狂风肆虐应有的惩罚。我是孤独演说家，戴着面具去表达，用演技去赢得所有的掌声与鲜花，摘去面具的挣扎， 孤独的演说家，戴着面具去表达，用演技去赢得掌声和鲜花，摘去面具的挣扎，懦弱的像个笑话，戴着面具生活，这应该是很多人的日常状态。用坚强伪装内心的脆弱，表面看起来很快乐，摘下面具眼圈都是红的。南游记来自南京，跟很多南京的音乐人一样，他们的音乐里也有不少南京元素。专辑里有一首叫你不在南京，是一个标准的南京爱情故事。最后还剩一点时间，在这儿推荐给你。我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的主持人 DJ 董鹏，你在微博上可以找到我。明天是我们新一期排行榜的揭榜日，欢迎到时收听，明天再见了。 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，我静静呼吸，你静静沉迷，这座宁静的城市里，我疯狂肆意，你死心竭力，在四月的梧桐雨季里流淌着记忆，深埋在这里，在六月的艳阳高照里挥舞着泪滴，沉默着别离，在无意巷口里望着你，风吹过裙摆如此清晰。